余光瞥见身边有一个匈奴人坐着一匹好马。李广没有再迟疑，飞将军真的飞了起来。他一下飞上那匈奴人的马背，夺过匈奴人身上的弓和箭，再推下匈奴人，是挥马而去。从上马到夺弓箭，到推人，再到挥马，几个动作一气呵成。等匈奴士兵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李广已经逃的是孤鸿渺渺了。而一些不要命的匈奴士兵拼命地追来，结果也成了李广剑下的靶子。第四路的李广因为大意失荆州而失利之后，我们来看看其他三路的表现。第三路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发，也遭遇了一支匈奴主力骑兵，结果双方进行了火拼，火拼的结果是差点全军覆没，只有公孙敖领着几个亲信，充分发挥凌波微步的抹油功夫，逃得性命了。而第二路的公孙贺在云中一带寻寻觅觅，连个匈奴人的影子都没看到，直到传来李广和公孙敖失利的消息，这才恍然大悟，他被匈奴人放了鸽子了，于是不敢在家逗留，来了个胜利大逃亡。两路失利，一路无功而返，第一路卫青的表现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换句话说，汉武帝的面子就完全寄托在新人卫青身上了。而事实证明，卫青没有让汉武帝失望，他率领大军直攻到龙城，因为匈奴的主力都被李广吸引过去了，他把这座只有几千人的城市进行了血洗，并且俘获敌人四五百人，来了个大胜而归。四路大军两败一胜一平，歼敌一千多人，损兵几万，那结论很明显，汉朝又一次失败了。马邑之谋的失利让年轻富有朝气的汉武帝面上无光，于是王辉成了他的替罪羔羊。而这次经过精心准备的，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匈奴反击的第一战，居然还是以失利而告终，这让满怀期待的汉武帝是怒不可遏，败军之将李广和公孙敖自然得为这次军事行动的失利买单了。念在李广和公孙敖以前防守边境的军功的份上，汉武帝只把他们两个贬为庶人，没有直接送上断头台，这已经是格外开恩了。而那些不听从指挥逃跑的校尉、军吏还有士兵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不是被直接处死，就是送进大牢。对败军败将进行处罚以后，汉武帝也没忘了给他争回颜面的卫青，封这个年轻的后起之秀为关内侯。而明哲保身的公孙贺虽然没有功劳，但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被封为南切侯。也许是卫青初出茅庐的告捷带来好运了，总之他的姐姐卫子夫在连卫汉武帝生了三个弄瓦之媳以后，终于生了个又白又胖的儿子。这是已经快到三十而立的汉武帝他的第一个儿子。汉武帝一扫两次阻击匈奴失利的阴影，并于元朔元年三月十三日册立卫子夫为皇后，赦免天下的囚犯，以显皇恩浩荡。可是呢，家中的喜事 并不能掩盖边塞的忧愁。匈奴人为了报复汉朝，对汉朝边境进行了不断的骚扰和掠夺，让边境是鸡犬不宁。名将李广下岗以后，韩安国成了边塞抗击匈奴的总指挥。可是呢，也许是不服边境的水土，也许是心理压力过大，上任到抗击匈奴最前线不出几个月，他竟然大病了一场，然后挥一挥衣袖，这韩安国他就死了。韩安国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头疼的就是汉武帝了。思来想去，最终汉武帝还是想到了被他贬为庶人正闲居在家的李广。于是李广摇身一变，又成了右北平太守。飞将军的重新归来，让天不怕地不怕的匈奴心有余悸，改从右北平向其他地方进行骚扰。元朔二年的春天，匈奴人避开李广，绕到上谷和渔阳地区，进行了新一轮的规模空前的打草谷，就是骚扰，就是抢掠。前两次对匈奴的作战虽然都以失利告终，但这并没有动摇汉武帝武力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在对待匈奴问题上没有半分妥协，和我们常说的以毒攻毒的治病方法一样，汉武帝治匈奴也是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武对武，没有半点可谈的。既定方针虽然不变，但是策略却是要改变的。汉武帝总结了前两次失利的经验，吸取了分兵太多，各部兵力不足，彼此照应不够，容易被各个击破的教训。这一次只派了两路军马对匈奴进行反击，并且制定了一套声东击西的策略。卫青和李居这两位年轻的将领挑起了这次反击战的大梁。按照既定作战方针，卫青并没有直接和有备而来的匈奴人进行直接正面的作战，而是佯装害怕的样子，避开匈奴兵向东北方向后退。于是匈奴士兵更加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很快包围了汉朝在边境上的两个军事重地渔阳和上谷，并且在沿途设好了埋伏，等卫青和李居带兵救援的时候来个痛打落水狗。应该说匈奴人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算得之深之精之妙，可以说是一流水平了。可是他们不会料到，自古英雄出少年，卫青和李居的算路更深更精更妙，已经到了超一流水平了。卫青和李居没有派兵去解渔阳和上谷之围，反而直捣匈奴西部的军事防御空虚地带的高阙和陇西。匈奴的白羊王和楼烦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歼灭30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两位大王还是充分发挥匈奴惯有的本质，利则进，不利则退，不休遁走，这才逃得了性命。卫青和李居趁势收复了河套地区，匈奴人蓄养的上百万牛羊成了汉军的战利品。一句话可以代表白羊王和楼烦王的心理感言呐。折了兵马又丢牛羊。河套地区在秦朝的时候，名将蒙恬曾率精兵30万从匈奴人手中虎口夺食。后来秦末的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 使得中原动荡不安，匈奴人趁机收回了河套地区。到汉朝的第五代接班人汉武帝的时候，匈奴人拥有河套地区的经营权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呢，卫青和李居却联手把匈奴人的河套梦给打碎了。而之所以汉朝和匈奴都这么看重河套地区，是因为河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河套地区距汉朝的首都长安不远，匈奴骑兵快马加鞭，不消2天就可从河套地区直捣汉朝首都长安。而汉朝要想对匈奴动武，河套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前头哨，进可攻，退可守，这个双方此消彼长必争的军事之地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汉军收复了河套地区，是对抗击匈奴的一次伟大胜利，具有极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事实证明，卫青和李居不但把汉武帝制定的声东击西战略思想贯彻到底，并且实现了，在无形当中他们还完成了36计当中的另一计，围魏救赵。他们集中火力打了匈奴人一个措手不及，收复河套地区以后，上武和渔阳之围不解自破。君臣单于听说河套地区的千里大溃败，二话不说马上来了个不休遁走。至此匈奴这次军事行动以史无前例的惨败告终。这次胜利给汉武帝的脸上贴足了金，挽回了前两次失利给他带来的不良影响和压力，也让汉朝的士兵看到了武力革命最后胜利的曙光。汉武帝没有忘了立下汗马功劳的卫青，他被封为长平侯，10邑3800户。卫青部将苏建被封为平陵侯，张次公被封为岸头侯，义军出三侯，一时间是传为佳话。至于同样劳苦功高的李居为什么没有得到封侯，这实在是令人费解。卫青收复了河套之地以后，汉武帝着实高兴了一把，高兴之后就是烦忧啊。俗话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同样的道理，守河套之地难，守河套之地成了汉武帝一件头疼的事情。正在这时，郎中主父偃献上了一计，解除了汉武帝的烦恼。他是这样对汉武帝说的：河套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由黄河贯穿其中，一来是天然的水渠，二来是阻挡匈奴的天然屏障。秦朝的时候，蒙恬曾在那里修城建墙，成功抵御了匈奴的侵犯。现在既然重新夺回了这块军事要地，就应该重新修建那里的城墙，再设立郡县，从根本上保卫边疆，防御匈奴。主父偃的意见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于是他就召开了一次朝廷军事扩大会议来讨论这件事儿。然而呢，兴致勃勃的汉武帝很快就被众大臣一盆又一盆的冷水给泼醒了。在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之后，最后朝中的二把手御史大夫公孙弘进行了总结陈词。秦朝曾发动30万人修筑长城，结果不但劳民伤财，没取得什么效果，还留下千古恶名。 难道我们还要重蹈先秦的覆辙吗？按理说会议开到这儿，结果就毫无悬念了。主父偃的军事计划将在众人一片反对声中夭折。可是汉武帝这回并没有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来了个独裁。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在主父偃军事计划书中签下了一个大大的诺字，同意了。随后汉武帝派将军苏建征调强民壮丁绕河修城，并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还迁徙十多万人马到那里安居乐业。此次修城花费金钱数以亿计，以致文景两朝的全部积蓄被用得空空如也。汉武帝是动了老本了，可他这一次赌博式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修建完成以后，那效果是看得见的，匈奴士兵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汉朝边境进行赤裸裸的掠夺了。而主父偃也因为这项工程的创意而更加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朝中的分量大有直追当年汉武帝的舅舅田芬之迹象。那么这个主父偃又是什么来头呢？主父偃是临淄人，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来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齐地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但都没有受到礼遇。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主父偃到了长安，上书汉武帝，当天就被召见了。末了，汉武帝对他说了四个字：“相见恨晚。”于是任命主父偃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之内连升四级，得到汉武帝的破格重用，成为朝中年度进步最快的新人王，令群臣侧目而啧舌。当上新人王的主父偃也没有让汉武帝失望，弄出了三大具有历史性的建议。前面讲过，董仲舒献了一个天人三策，汉武帝为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这里呢，姑且取个山寨的名字，把主父偃的三大建议称为良人三策。一是前面所说的，在河套地区修建城墙，扩河捞淤，设置郡县，抗击匈奴的入侵。二是迁徙郡国豪强，他提出习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于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三是推恩令的出台，主父偃认为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他向武帝建议令诸侯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这样亡国自拆，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可以说主父偃的推恩令和晁错当年的削藩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晁错当年因为削藩，结果消出七国叛乱来，而主父偃推恩，结果推出了二王之乱。这个是后话，二王之乱就是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叛乱。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

没错，送客户可以备注免费升级礼盒包装，4007106108 4007106108，提醒大家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 699元一盒，买五盒直接送两盒，这个优惠错过了就再也不可能有了。所以再次提醒此刻刚刚收听到节目的听众，如果您吃过海参，一定不要错过进口的野生的鲜一鲜的一级品海参，现在单盒低至499元，机会只有一次。 是的，成功订购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那今天订购呢，依然赠送帮助泡发的海参焖烧泡发杯，24小时零失误泡发，在家轻松做海参刺身拼盘，纯天然野味海参大餐，一头只要10块钱，就在4007106108 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饮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主父偃良人三策的出台，更得到了汉武帝的宠爱，朝中攀龙附凤之辈对他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但主父偃的表现也跟清官相差了108000里。别人送他金子他就收金子，别人送他银子他就收银子，别人送他美女他就收美女，他是来者不拒。面对主父偃狮子大开口般的会一掠千金，有人就委婉地劝告他，不要太过分了，适可而止吧。主父偃听到之后，非但脸不红心不跳，反而得意洋洋地说了，我很小就开始游学，游了40多年都不得志，父母兄弟都看不起我，穷困潦倒到如今，我活得太窝囊了。男子汉大丈夫，活着的时候不吃五大碗饭，死了也要满汉全席的供我。我的日子不多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呀。主父偃就是这样，属于典型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也正是这种报复之后的享乐主义，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元朔二年，主父偃说齐王刘嗣昌内淫一行癖，也就是说齐王个人作风有问题，于是汉武帝派他去做齐相，监督和调查齐王。主父偃的家乡就在临淄，此时衣锦还乡，风光无限，他自然屁颠屁颠地上路了。到了齐国，主父偃没有急着去调查齐王的事，而是干了一件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私事。 他把家乡的亲戚朋友召集到一块儿，拿出500两黄金撒了一地，然后说，当年我贫困潦倒的时候，你们非但不周济我，不帮助我，反而嘲笑鄙视我，现如今我发达了，你们才来迎接我巴结我，今天我给你们这些钱财，以后不要再来找我。自古只听说割袍断义，还没听说过有散金绝交。主父偃这一手对趋炎附势者无情的鞭挞，痛快呀。可是主父偃到齐国上任齐相没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就像平地一声炸雷一般，炸得齐国上下乱成了一锅粥，炸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齐王刘嗣昌自杀了。那么齐王又为什么要自杀呢？原因是主父偃要查他的案，他害怕被判罪，在极度紧张当中，他选择了自我主宰的方式，解除了后顾之忧。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齐王选择自杀跟个人作风问题有关。原来齐王的母亲季太后当年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给他娶了个娘家的表妹，希望借此可以让季家世世代代都做刘家的国舅爷，世世代代都享荣华富贵。这有点像当年吕后把自己的内侄孙女嫁给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为了造福后世之孙，什么伦理什么道德都通通见鬼去吧。可是都说强扭的瓜不甜，齐王并不喜欢他这个长相平平的表妹，冷落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冷落在表妹的心里，也疼痛在齐王母亲的心里。于是这位老佛爷又派自己的长女，也就是刘次景的姐姐季翁主到后宫，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去阻止其他女人接近刘次景。事实的发展却出乎人的意料，季翁主成功地阻止了别的女人往刘次景的怀里钻，却没有阻止住自己往刘次景的怀里钻。这就是齐王的个人作风问题，这个问题的确是个不可小视的问题。说得好听点，齐王和季翁主这是姐弟恋，说得直白点，就是禽兽不如的乱伦。做了亏心事就怕鬼敲门，主父偃对于他来说还真就是个鬼，而且这个鬼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因为他跟主父偃有过节。这件事儿得从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说起。王皇后有个外孙女叫金娥，王皇后本着她娘家的女人都是金枝玉叶的思想，想把金娥嫁给一个诸侯王。王皇后是什么人呢？她的风刚一透出去，一个原本是齐国的叫徐甲的宦官就第一个站出来说她愿意做媒婆。王太后一听自然高兴了，于是就派他到齐国对齐王进行牵线搭桥。按理说，一个是王皇后的外孙女，一个是堂堂的一方之王，这样强强联合的婚事自然是一搭线就合了。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个第三者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出现了。这个第三者就是朝中的新人王主父偃的女儿。主父偃和王皇后的想法一样，也想把自己的女儿嫁个诸侯王， 也许是因为他的老家在齐地的缘故，齐王成了他首选的女婿。于是他找到正要上路去齐国的媒婆徐甲，表达了心里的真实想法，只希望他到齐王面前通融一下就行了，到时候做齐王的偏房没关系。这对一向心高气傲的主父偃来说，已经够放下架子了。可事实证明，主父偃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当时齐王的母亲季太后正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呢，想把自己娘家的女人嫁给齐王。听说徐甲的取一赠一的独特美，心里边那个怒火呀都可以煮饭了。我季家的女儿都还没搞定，你又要送来两个，这不是来添乱吗？再说你徐甲主父偃是什么人？谁不知道你们是穷得叮当响了，才跑到朝廷去打工的？于是，徐甲就这样被季太后给骂回来了。虽然受了委屈，但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厚道，本着息事宁人的方式，给王皇后回了这样一段委婉的话，大致意思是齐王刘赐景自愿取金额，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或任何其他理由，都接纳他，爱他，永远对他忠贞不渝，直至生命之尽头。王太后见齐王心有所属，也就不再勉强了。王太后放下了，可主父偃却放不下。主父偃想让自己的女儿飞上枝头变凤凰，不但遭到了严词拒绝，而且连同自己也被羞辱。于是主父偃就向汉武帝进言，说了齐国的三件事：一是齐国是块富庶的地方，经济比长安还要繁荣，现在的齐王已经是隔了好几辈的关系了，这样的好地方应该由皇帝的亲兄弟去那儿当王才对。二是齐地一直是个多事的不安之地，从吕后开始，齐地的封王就想造反，吴楚七国叛乱时，齐孝王蠢蠢欲动，差点就上贼船了。三是齐王跟他姐姐乱伦，个人作风破败朝纲，结论是得拿齐王开刀才对呀。这三点一论的提出，汉武帝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于是就派他到齐国边做齐相边去查这个事儿。主父偃到了齐国之后，刚刚传达完皇上的思想，乃及至王后宫患者为王通于子公主所者，令其辞政接引王。刘赐景一看风向不对，再加上年纪也小，哪有应付的经验呢？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就选择了自杀。齐王用自己的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一下让主父偃变得不清不白了。叫你查案，你把人都给查死了，你能清白得了吗？都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话一点都不假。除了齐王自杀这件事儿让主父偃吃不了兜着走以外，他还面临着一项指控，赵王告状。赵王叫刘彭祖，这个人也十分的狡诈，又精通法律。中央派去的相、两千担这些管理人员总是被他设圈套抓住把柄，如果不听从他的，就要被他上书告状。所以他做了50多年的国王，但中央派去的人没有做上2年的，基本上要么被处死，要么就坐牢。所以中央派去的人没有人敢管， 这两年呢，他们基本上什么都不管了。而赵王也喜欢经商，赚的钱比收租税还要多。除此之外，他家里边也有绯闻。一个是他娶了江都翼王刘妃的宠姬卓姬为妾。这个人曾经在扶丧期间跟刘妃的儿子发生过关系。另外就是他的太子刘丹跟姐姐也有乱伦关系。按理说这些家事在这儿没必要说，但是不说不行啊。赵王可以滥用手中的职权堵住赵国上上下下的嘴巴，但有一个人的嘴巴却堵不住，这个人就是主父偃。主父偃当年没有发迹的时候，过的是流浪漂泊的生活，曾经漂到过燕国、赵国，结果非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被两国以流浪者的乞丐身份遣送出国，那是怎样的屈辱和委屈呢？因此，当主父偃在朝中飞黄腾达的时候，就对燕王刘定国进行了报复性的告发，罪名也是后宫那些乱伦的家事。后来刘定国依法被凌迟处死，燕国也因此亡了国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刘彭祖很害怕主父偃会告发他。主父偃在朝廷时他不敢贸然上书，现在他离开中央到齐国去了，他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趁机向汉武帝打了个小报告，对主父偃进行了告状，罪名是受贿。这两件事一下来，汉武帝没辙了，只好把犯了政治和经济两重罪的主父偃捉拿归案，打入大牢。饶是如此，汉武帝并不想治主父偃的死罪。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都是上谕勿诛，也就是说汉武帝其实并没真的想杀主父偃。但此时一个在朝中很有分量的人站了出来，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直接就把主父偃送上了断头台。这个人就是此时朝中的二把手，御史大夫公孙弘。公孙弘说，齐王自杀绝了后嗣，封国被废，成为郡县收归朝廷，主父偃是这件事的首恶，不杀主父偃无疑给天下人交代。没辙了，汉武帝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只好砍了主父偃的人头。据《史记》记载说，主父偃贵姓的时候宾客已千数，而他死的时候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叫孔车的人把他安葬了，可叹人情淡漠，世态炎凉。那么公孙弘和主父偃到底有什么恩怨呢？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公孙弘字季，一字次卿，西汉淄川国人。年少的时候家里边很是清贫，靠为有钱人在海边牧豚维持生活。什么叫牧豚呢？就是放猪。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担任过薛县的狱吏，但因为胸中没有什么墨水，任职期间经常犯错，最终因过失罪被上级有关部门罢免了官职。有了这次经历，他才知道了知识的重要性。于是已尽而立之年的他不顾别人的嘲笑，背起书包重新走进了学堂，并且在露台寒耕苦读到不惑之年。后来又拜胡母子为老师，开始修读《春秋公羊传》。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这话一点也不假。建元元年，汉武帝即位，下诏访求为人贤良、通文学之人。当时呢，公孙弘已经年过六旬了，但他还是去应征了，结果被任命为博士。建元三年，汉武帝为了试探这位白发老人的才华，派他出使匈奴。结果公孙弘没带来具有参考价值的真实情报，汉武帝非但认为他胸中无墨，而且还犹如使命。公孙弘倒是很识相，主动炒了汉武帝的鱿鱼，回家养老去了。元光五年，此时窦太后早已经归西了，专权独断的舅舅田芬也在一年前逼杀窦婴和灌夫之后得到了离奇怪病，撒手而去。此时的汉武帝已经把朝中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再也不用看人脸色和有所顾虑地做人做事了。于是被停滞了十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革命再一次死灰复燃。汉武帝第二次下诏书，征求天下文学儒士进京，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公孙弘虽然已经是老骥伏枥、烈士暮年的古稀之年，却仍然志在千里，壮心不已。于是他不顾前两次仕途的受挫，再次入京面考。公孙弘的试卷结果在考官那里评了个下的等地，相当于不及格。因为这次考试关系到人才问题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汉武帝亲自对答卷进行了复审。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已经被判了死罪的公孙弘居然成了一匹黑马，一举夺得了状元，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公孙弘数十年勤学苦读终于换来了回报，汉武帝随即给这个新科状元的官职是博士。那时候的博士呢，不是学位称，是官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据史书记载，公孙弘是一个美男子，长得像奇伟，美姿容。由于晚年力学，所以广见博识，平时善于辩论，通晓文书法律，又能以儒家的学说对法律进行解释阐述，因此汉武帝非常的赏识他。不久汉武帝派公孙弘去西南地区视察，等到公孙弘回来报告西南夷的情况，情景再现。汉武帝一听又不合心意，真不晓得你去都干了些什么。公孙弘一听心里边害怕呀，心里说这下又要免职回乡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我云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

这事儿你帮不上忙。 你这个啊，还是盼子心切呀、啊， 同志、啊！你不知道，这次蠢放再跟我省不下男娃，我妈就不让他进门了。 什么？这真不像话！这都80年代了，那怎么还能这样呢？啊，这是封建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啊、不一样，不一样！我在我们农村，我就是不一样。 啊，男孩， 我媳妇还我二人。 16床王平平，你是王平平的家属吗？ 我不是。 谁是王平平的家属？哟，生孩子也不来个人，真是。 同志，来来来来， 好兆头，好兆头啊！啊，同志，我告诉你，这个生孩子那也是一波一波的啊。要说生男孩，那叮铃咣啷都是男孩；要说生女孩，那稀里哗啦全是你。 你看这个，五哥，你是说我媳妇有可能给我生个男娃？ 有希望，大有希望。哎呀， 头子，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在区上。 头头，哎呀，怪咱你说话咋这么有神气呢？ 行了，啊，女孩。你们谁是二床？我。怎么，生个女孩不想要啊？ 大夫，大夫，你弄错了吧？ 这怎么能弄错呢？哎呀！ 陈爸，你这是咋弄这去吧？陈爸呀，你这是给咱们全家一个最最沉重的打击呀、 啊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想开点！哎，同志，我告诉你，女儿好啊，真的，我就喜欢女儿。你没听人说吗？啊，这个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又体贴又孝顺，那男孩怎么也比不了。 小棉袄大晴朗我也不稀罕。你这冤死大黑熊吗？ 哎，同志啊，你年轻轻的啊，可不能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同志怎么了啊？这个女同志那照样可以开飞机开火车啊。你看这个居里夫人啊，还有黄道婆啊，这不都是女的吗？那女同志照样可以当领袖，当科学家。 而且你不像让我偷偷，那就像要个男娃吗？ 哎呀，同志，你先别哎呀，你到底是几床？ 12床吗？ 哎呀，我刚才问谁是二床。嗯。 这约着神经就死好、 哎、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这哎呦， 童子，童子，你怎么了？童子， 哎呀，我老毛病一会儿就好。 啊，哎呀，童子啊，你要想开你吗？你刚才不是说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你的小棉袄，你娃长大了跟你一样都能当领导啊、哎、你是国家干部啊？ 生了， 生 男孩儿。 谢谢。 谢谢了，同志，来，吃红鸡蛋，吃红鸡蛋。哎呀，同志啊，你算的真灵啊！这一下我生了个男的，你生了个女的，咱俩给平衡了。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们和姚老师一起结合着夏季养生啊，夏天通心，我们不多说了，下面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把这个您写的这个中风先兆的一些迹象和大家解释清楚吧。 哎，姚老师，是不是咱们从开始再给大家读一读？ 好，接着呢我给大家把这个中风先兆再给大家读一遍。 嗯， 中风发病有先兆，细心观察防有效。先说口舌有4种：舌偏流涎，话不清，半脸麻木，口不正，头上症状很明显，经常头晕脑发空，血压持续在高峰，容易走进中风中，手指脚趾大的麻，早早治疗才可佳，拿碗吃饭常掉筷，麻木无力半边身，路正迈步走不正，如踏棉絮脚发空，胫骨发酸不太妙，3月即发是先兆，血脂血稠富贵病，饮食节制勤运动，蛛丝马迹勤观察，早防早治不可怕，否则得了就抓瞎，而且已成年轻化，希望警惕远离它。 嗯，读完了。 对， 我们从全面啊这个再让大家听一遍，然后呢我们继续啊，我们讲到哪儿了？ 对，我们讲到了这个麻木无力半边身，路正迈步走不正。 哎，正说到这儿，昨天在节目啊啊路正，但是走走呢就跑偏了，哼，啊，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啊，什么原因我们给大家分析了。哎，就是小脑出现问题了。小脑什么出现问题了？小脑的平衡啊出现问题了，所以出现了跑偏了啊。所以在这一点上，特别上了年纪，如果出现这个，一开始啊他以为是 腿脚不利索了啊，是不是？ 是的， 他没有朝这方面想， 对，他就根本没和这个中锋联系得上， 所以呢是因为不知道。 对， 咱们接着往下说好吧。 好的，如踏棉絮脚发空，胫骨发酸不太妙。 好了，发空，哪儿发空啊？ 胫骨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迎面骨。 迎面骨，还有一个症状什么呢？脚底下是什么？如踏棉絮。 对，就是感觉总踩空相的。 对，叫一种啊不实感，不实，发空，啊，说白了呢，脚底没根，啊，一个是胫骨发酸，一个是脚底发空，啊，实际上呢，这两个啊都是虚症。这个脚底发空啊，脚是人之根，身是人之本，特别有些呢脚后跟疼，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肾虚。 哎，对了，这个虚的更厉害啊，它已经不是疼了，是吧？是发空了，这是属于肾精亏。你看，如果你的肾气足，肾精也不亏，走路的时候特别矫健有力， 走路有劲儿。 对了， 迈步肯定会稳。 哎，对，又发虚不实，这什么肾亏。那么呢，胫骨发酸，在这个传统医学书里边就有记载啊，这是前人啊通过临床长期的观察啊发现呢，胫骨发酸三个月以后啊特别容易得中风。我们认真分析这个胫骨发酸，一个是呢肾的原因，还有其中我们考虑到什么？ 脾胃的原因。 哎，对了，按摩膝盖下面小腿两侧，那么在里侧呢是属于脾经，在外侧呢是属于什么？ 胃经。 胃经。哦，大家知道了，这个按摩呀小腿两侧，呵呵，不是单纯的解决呀腿脚不灵便呐，啊，脾胃不好啊，啊，肠胃不好啊，啊，腹满肚胀啊，啊，这回再一听，跟预防中风啊还有这样的效果和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坚持好。如果你出现了脚后跟啊疼痛，实际上这就已经肾虚了， 对 吧？是不是这意思啊？ 就是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哦，脚后跟疼是肾虚的这个表现。 对呀，发现空了，有的人还没在意。如果你听完这节目，哎呦，哦，这脚发空，哦，我这迎面骨怎么发软发酸呢，没力呢，哦，这都是中风前兆。提前我们就干什么呢？去预防去了。你省得都不会走路了之后，这时候着急了啊。我们也看见很多人啊中风以后，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啊都半年了，这个病啊想彻底恢复还得靠你自己锻炼，锻炼你丧失的机能功能，通过练就像小孩重新学走路一样。 是的。 哎，所以有些人啊一通垮练的，春夏秋冬那么坚持练。我说如果他有这样的意志，在没有发病之前他拿出十分之一这种精神这种毅力，我说他也不会得。这些人亡羊补牢啊，有的能补点，有的呢补不了。你看脑出血，大量的出血你补不了吗？他不给你机会啊，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说这句话我们现在听来，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那我就琢磨这句话有问题。他不给你这个机会啊，亡羊补牢的机会啊。你看看很多人是不是落残疾了，真正要恢复起来的，基本上恢复没有症状的才有多少？ 太少了， 是吧？能占到三分之一就不错，是相当相当的不错了。 对， 是吧？哎呦，我得了这病啊，我积极治疗啊，我配合大夫，大夫呢技术也比较高啊，用药也比较及时，我呢自己配合也挺好，加强锻炼各方面，家属也注意。哎呦，大家一定要记住，临床症状消失，从外表上看不出来是一样的，但是内里是不一样的。就现代医学研究，凡是栓塞的地方，是吧？不可能再通了，堵了， 他为什么我们说得了这病以后他容易得发生这个脑萎缩几率特别高呢？堵了这个地方啊，首先他压迫了神经，压迫了你的视神经，那你的眼看不见了，压迫了你的吞咽神经，你喝水呛， 吃饭呛，说话都呛， 咽口唾沫都呛， 对 啊，我们看过这个特别严重的，这个危险性更强。就这个呛啊，往往他不是死于脑中风，那他死于什么呢？喝的水也好，吃的东西也好，就进入了气管，造成了呼吸系统的炎症啊，死在这儿了。临床上这个病的情况要说细了，那内容是非常的多，尤其大家在模糊方面的认识给大家讲清楚。压迫哪个神经？一般的都压迫了上肢和下肢运动神经，所以经常出现半身不遂。那么栓塞的地方，那就是说脑细胞就坏死了。栓塞的地方不但自身堵塞了，细胞坏死了，在我们这脑部还要不断的干什么？侵运。这俩字儿，侵运。什么叫侵运呢？它就影响到周围的好的细胞，这不叫侵运吗？这一侵运呢，是周围的细胞带来的是不利的因素，就出现周围这个脑细胞慢慢的活力大减啊，那么脑细胞都不活了，你说人的精神头记忆力会怎么样呢？这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哦。所以什么叫这个病好？所以你千万最好你不要得， 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千万不要得那个脑中风，所以呢才给大家讲那个中风先兆的迹象，让大家呢细心的去观察，防这个中风病的发生。 实际上呢，有人也会发生疑问，说你说这个他不可能恢复，这个怎么说？你说又压迫这个啊上肢运动神经、下肢运动神经，不可能恢复，怎么最后人家胳膊腿都能动了呢？也都能说话了呢？为什么呢？啊，我们也给大家多说上两句，好不好？ 好。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这个问题呢，我们举个例子就知道了。中国传统生活嘛，要父亲在，父亲做主，这是在父系社会啊。父亲不在了，应该谁呀？长子，有父从父，无父从兄。这说起中国文化的传统嘛，如果大兄弟兄长出现问题了，那就听二兄弟的。哦，明白了。在我们大脑呢，如果这个支神经血管出现问题了，他所指挥的这个这器官组织出现功能丧失了，就是我们身体还有一道功能，要不说我们是身体是一个精密的仪器，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机体还有个应急的，也就我们常说的一套方案、二套方案。这二套方案是叫什么呢？你盯不起来了，就马上做应急的反应，建立什么侧支循环，就是这只堵了比它小的血管在这时候就要发挥就要顶替，就要充当被堵了这血管的功能，建立侧支循环。哦，大家就明白了，它建立起来了，它建立是有一个过程， 这过程一个是你锻炼，另外用药治疗，帮助我们体内建立这个。等建立以后呢，之后你的这个功能，神经功能慢慢得到恢复。哦，这个临床症状是这样消失的，并不代表你被堵了的那个血管的功能这个彻底好了，不是的。这个一般我们得了中风以后，大夫不会没有时间给你讲这么细， 对， 讲那么清楚， 也解释不了这么细，这么多病人了， 病人太多了， 对， 就我们明白了。而且呢还有一点，现在医学认识了这个脑细胞死了不会再生， 对， 不像我们其他的这个细胞，比如说三个月，哎，细胞不断的死啊，不断的生啊，新陈代谢嘛，吐故纳新嘛，但是脑细胞没有， 就是说全身的细胞都可以再生，只有脑细胞是死一个少一个， 死一个少一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啊，上了年纪要经常按摩你的大脚趾肚，不要买玩具啦，是不是跟大家这样说的笑话？ 对， 这个意义就在这儿了。你经常按这个大脚趾肚，通过反射区的刺激激活我们的脑细胞。为什么让大家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要太安逸了，不要以为安逸就是享福，要勤动手啊，勤动脚啊，勤动眼啊，勤动脑啊。告诉大家，生命在于运动，你动就是以外动促进内动，促进它的血液循环。基本上我们给大家这个情况就在讲明白了吧，讲完了吧？ 对， 主要的， 主要的大概都讲完了， 都说完了。 还有就是血脂血稠富贵病，饮食节制勤运动，蛛丝马迹勤观察，找房找治不可怕，否则得了就抓瞎，而且已成年轻化，希望警惕远离它，就是一些警告了。 对了， 嗯， 这个实质的东西已经说完了。过去呢都是60岁以上才有资格得这病，现在呢啊，我们发现50岁左右啊，在临床上啊，以50岁为中心点，50多不到50，这个发病率是蛮高的。这就是现实中的现象。我们说这什么意思啊？当您到了这个年龄，就告诉你了，这事又增加了你防范的内容。预防为主，预防为主，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怎么让人家怎么防什么呀？男人有男人防的病，女人有女人防的病，就希望我们将来有一个呢比较贴近我们自己那么一套体系啊。这套体系叫什么呢？全民健康指导手册。 这个好， 是不是？我们现在讲这个为什么是吧？有的人明白。不是，哎呦，或吃这个好，有营养，里边有微量元素，有氨基酸，啊，对什么好呢？不是，不是简单的这个，是吧？我们的目标是不是能够慢慢逐渐给大家形成一套这个体系，养生也好啊，健康指导手册也好，形成这个。到什么年龄？哦，你是男的，男的有什么？男的防什么？男的防前列腺，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那这必须得防啊。女性防什么呀？人女性三期啊，特别是到老啊，更年期啊，女性朋友要想过好老年生活，必须过好更年期。人女性在这个绝经时候，那你就要防了。实际上呢，这防的列入你的议事日程了。 对， 说你说中国人有多少女性朋友，你发现自己哎呦一到40多，讲是47-49，是吧？女性七年一个生命节，到第七个生命节的时候，就是女性的啊生殖器官衰退了，衰退以后就例假就不正常了。从那天不正常开始，这就是给你发的信号啊。我们就说这一点，有多少女性朋友知道这一项？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有的女性人知道的不仅仅是这，人知道更多。啊，要延长你的什么月经期？为什么要延长啊？延长就啊，就保证你的什么这个精力，这个生命还不衰老，人是知道的啊。所以说呢，女性朋友例假就是没的越晚越吃越好，说明你身体啊还旺盛， 就是你这些器官还没衰老。我们讲七七四十九，有的人呢四十，甚至有人三十八就停经了，他不认为是种病，他觉得还挺利索。这些情况，这是说女性，是吧？男性和女性都必须共同防的，就是我们说五十岁左右，你都得防中风，这不就清楚了吗？ 因为这个中风是目前的老年病， 它不分男女啊。 对， 它不分男女。那过去啊，可能是男性得的多一些，现在发现也差不多。过去发现什么呢？啊，过去发现那些啊。啊，老病当中没有，你是吧？哪个领导啊，啊，哪个什么什么，是吧？专家呀，是吧？什么什么教授啊，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是不是？哎，往往哦，有这个病，那时候老百姓哪有这个？太少太少了。现在呢，老病也有。过去呢，老病有了，过去城里的人多，后来发现什么？发现农村的。你去农村的人，哇，农村一下子突然的哗也多起来了，所以这个形势不容乐观啊，不容乐观啊。有人问了，说过去俺们农村不得这个病啊，是不是现在是怎么受你们城市人传染了？这个说玩笑，这是传的吗？这个没有传染性，但是它有家族，它受着基因的影响。哎，你得说清楚了啊，不是城里的人传染城外人，当然说这话也是笑话。这个病不传染，不传染不代表不遗传，啊，也很多人这家里边心脑血管病，啊，很多人不过五十嘛，哎，记得姚老师有一个女士跟咱们说，她家人没超过， 对，她家就是高血压这个家族史， 嗯。 就是说他家的人就是没有活过五十岁的。 他父亲呢突破了，活了五十一岁突破，是不是？其他的人都没活过五十，但是他本人现在活到七十来岁了。你看什么原因？那有人我就发现了，有人说这话，嗨，包括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这方面病，你一提他一推二六五，哎，没有办法啊，是吧？这个老祖宗传下的啊，父母给的，好像一切责任往上一推，怎么样？一推了之了，是不是？哎，就我命该如此。 他不找自己的毛病， 这种思想对吗？ 不对。 为什么不对？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有关遗传的病，我们也观察到了，过去很多遗传的啊，包括这些，是吧？这个糖尿病也好，高血压等等其他的都带有遗传的啊，跟大家说，往往这些病是吧，都是什么时候它才继承，它才显现出来的。过去一般到四十岁以后啊，在过去来说，你看现在是什么，这个线早就打破了，十来岁的就已经彰显了，就是他们前人他们父母就在他身上就显现了。难道就只说是因为是遗传吗？那么我们就问一问呢，啊，为什么遗传就过去啊，他四十来岁时候才接过这个班，为什么现在早早就接班那么早啊，十来岁然后就接过来了，什么原因呢？所以如果大家，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是因为这里边你如果把它归是全部都归于家族遗传，那说明你就没有你的工作，没有你的任务可做，是不是这意思？哎，所以这问题一定要把它摘落清楚了，只是说你在防范的这个担子面前比别人更加什么， 更加重点的去防范。 对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房子大家越来越清楚了哦，这个房是吧，我们把它具体化，把它那性别化啊，把它年龄段，把它不同地区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季节，我们这样给大家来一个，是吧？系统化，到什么季节了，哦，到夏天，夸，我们把夏天这个应该防的应该注意的事项，是吧？哦，还有戒啊，冬病夏治戒，